布里德涅斯托罗比耶共产党3月30号在历史性平壤宣言维护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上签字。正在我国访问的布里德涅斯托罗比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奥列格·霍赞代表本党在宣言上签了字。